叙利亚外交及移民部16号发表声明，表示谴责美国和南朝鲜举行反朝联合军演。声明说，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严厉谴责美国和南朝鲜反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各种联合军演和阴谋活动，并指出叙利亚将站在坚持英勇斗争的朝鲜领导班子和人民一边。